锵锵三人行，这个最近你看卫生部和公安部绑一块儿去了，俩部委要展开严打。你知道严打什么吗？这也是我国的现在的一个怪现象，就是严禁把医院搞成殡仪馆。就是说现在公安部卫生部发文就说要严打， 嗯， 咱把医院搞成灵堂，就是摆花圈， 嗯， 抬尸体，这些都要严打。可我今天一看， 关公安部什么事儿啊？ 这已经上升到这个违反那个什么社会秩序，就是整治治安的这个程度了嘛？因为你不知道这个闹到一什么程度。你想，我现在可以给你们啊看一段视频，网友上传的，说是在陕西这个榆林横山县的一个民营医院，有一个病人胃穿孔死了，结果呢，这个院长领着全院所有的医生护士员工给他开追悼会，念检讨忏悔，并且呢磕头下跪就是忏悔，并且医院呢停业3个月 啊， 整顿。因为死者的家属在当地势力很大，咱不知道是白势力还是黑势力，反正势力很大，所以说这医院停业3个月，然后就给他就是检讨啊，就是说胃穿孔死了。 那现在意思就是说以后就是不准干这样的事儿，对不对？在医院里面摆灵堂或者是 什么时候也没准过 啊、哦，是吧？ 什么时候也没准过，但是现在越演越烈。你可以看看这段视频，就这个县医院。 我作为院方领导，负有不可饶恕的罪责。现在我在这想念你的家人，我是虔诚的为我们的过错忏悔，等车的道歉，再次说声对不起。 当然这个是网友上传的啊，这件事情这个准确的背景还有待于这个调查，但是我就说你怎么这么吃惊的神色？ 我觉得我没听过这样的事儿，就是一个医院，他就算真的是他医院的错，也用不着停顿3个月。 医疗事故全世界都会有。 对，当然有时候你是可以，因为是这个医院的责任，那医院的责任你这当然要检讨他的流程或怎么样，但用不着搞成这个样子吧？我觉得。 我再给你们 太形式了吧？ 看一组照片，看一组照片，这要不说现在成了中国也很严重的现象。你看这人们都画出漫画来了，就是说。我代表患者表个态啊，你们这医院是赔呢是要赔偿还是被闹，这就是医闹嘛。你再看下一张，这医院标语打出来了，严惩凶手啊，反对 医闹，是他医大那个、 哦、打击医闹，这个好写是什么评啊，你再看下边，你看这就是嘛，医院成了殡仪馆嘛，这个花圈呢，这灵堂就在你们医院门口， 你 再看下边，这就是他们说呀，说现在有这个职业医闹，你看这中午还吃盒饭呢，就 什么都能吃职业，对， 哎，你闹几天几夜，那确实需要职业的。 这反正美国白宫前面也有职业示威的， 对， 这全世界都有，这个在全球化，在全球化。不过他刚才我注意到一点，就你刚才讲的开追悼会那个医院是个民营医院， 民营医院。 不是个公家医院，这个也有点关系，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有关，而这个胃穿孔的这个什么背景也不知道，他是官的背景呢，还是说当地的另外一些势力的背景呢，那也不知道，所以这个现象很不正常，很不正常。 你这个问题提的，这就是让我想到啊，都跨越了这个医疗的这个问题。实际上现在啊，你知道中国这些个民营企业，很多这个民营企业主，当然咱说有为富不仁的哈，可是也有一些人，你知道吗？他会跟你说，他说你知道我刚干完什么事儿？你像我有的朋友，我都不知道。他说我刚领导完一场战争，不过他说这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你知道是什么？就说在中国的大城市。已然是这样了，就是说单位里脑溢血，家里有个职工在自己家里脑溢血死了吧，好死了呢，按说平常这个老板呢，就是说咱们职工捐点钱，或者按照国家规定，因为你这个严格说也不算工伤啊，你在自己家里脑溢血死了嘛，但是这家里呢有一个人是混帮派的，有些什么帮派，然后这就来了要100万， 100万。好，这民营老板呢也不是个善茬，以前经常碰见这事儿啊。他说你知道那家伙怎么部署啊，他说对方第二天一下70个人就是公司门口天天待着，而且车里装着棍子。好，我说你报警啊，公安局。他说公安局不管这个，公安局报警公安局不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你知道吗，现在中国的政府啊也很难办，就是说很多时候这个比如说群体骚乱事件，你如果造成这种事情啊，你没说的领导就地免职。所以你知道吗，他也不敢， 为了避免群体事件的发生就当作不看见。 所以公安就是说啊，你得有了这个伤情，你打死人了， 打架了， 对，你打伤人了，哗一下公安出现了。 我听不懂，再说一遍，这就这个人他自己在家脑溢血， 对， 但是家里的人就把这个账算在公司里头上。 对，就是要公司给钱，你该不该给呢？ 但他能证明这是因公的造成的问题吗？ 不用证明， 这是刁民。 我跟你说，全家人就那个铺盖卷啊，就到了你公司老经理办公室办公桌上一铺啊，睡半个月，然后你这公司怎么开工？那家的那个女的进来一个上班的，抱住你的腿，你知道吗？职工不敢来上班，于是怎么办？公安局不出警，公安局不管。那么公安局说你，他跟公安局，中国这有些民营老板跟公安局关系是很好的。他说就哪怕认识局长是我哥们儿，这局长最后说我们局长办公会议这个事儿我都提了，但是大家还是这个事情，你除非你酿成事件，你打伤人人了。 这里有一个关键词，他是闹。你看他没有变成一个惨剧或者什么凶杀什么案，他是一个闹闹，这个事情就说不清楚。 闹， 中国这个事情是两面的，一方面中国工人缺乏保障，工会不给力，所以资方欺负工人，这个我们看得很清楚。但另外一方面，那个民营企业他如果没有这个就是你讲的很好的关系或者用很多手段的话，他也应付不了这些 你知道 特殊事件。 他就说最后他就是说什么，为什么说他说这个丛林规则丛林法则呀，他说我怎么对付他，我也找这个黑道上的几十个，我就给他扛，因为我知道他一天就得几万块钱，你知道吗？实际上他跟当地的可能帮派啊勾结在一起，这玩意儿最后拿来钱之后啊，大家也分的。 嗯， 他说我估计他扛不过几天，他这70个人一天多少钱，我这也是几十个人，就在门口啊，就一触即发，就每天这么对峙。他说我在楼上就拿着望远镜照相机咔咔咔，我要把证据都拍下来，就万一真打起来给公安局，就是这就是证据啊。而且他在他的墙上，公司墙上就贴大标语，什么坚决打击黑恶势力，什么响应政府号召，你明白吗？他要造出这么一种 声势，正派的，他是正派的。 而且你知道，他就说还有的地方你干这个，要不说是职业的嘛，有的职业的就是你买通了，他把到你公司门口闹事儿的，你知道，咱都说你旁边看热闹的人都看不懂，就是他买通了这个人之后啊，哗啦就出来几个流氓地痞，这流氓地痞呢指着你们公司就骂，比如说你们公司是凤凰啊，他来了凤凰什么什么，就骂到这帮人身边，下手就打呀，噼里啪啦打倒一大片，扬长而去，你知道吗？就懵了，因为他是骂这个公司，他们都很职业，实际是这个公司花钱雇来的，所以到最后真出什么事儿，这个公司因为看热闹的人说打人的是在骂着这间公司把这帮人打的，你们听懂了吗？ 我听懂 。 不过我觉得这件事啊，这种事情里面，他其实只是一个表征而已。因为同样的这种闹的情况，比如说我们之前也说过，在飞机场闹的，在飞机上闹，在火车上闹，中国人不是爱闹吗？你从这些爱闹的事情里头，你看出一点，就是说我们今天的人呢、啊，他并不是不知道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他对于什么叫做他权益的范围，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把握，这个社会也缺乏一个相应的界定。你比如说，你一个工人，一个公司的员工，你也许在家心脏病发，那这件事能不能算是工伤呢？这当然可以讨论，但这需要有个程序来检定或怎么样。可是中国现在情况在哪呢？就是一般人是觉得这些事都不用验证，不用检证，我说是就是了， 为什么呢？因为就像我们之前讲的一样，我们不能够诉诸一个很合理的司法程序来解决它， 就靠我大爷。 对，就像上回我们讲飞机那个事儿， 对， 你飞机误点了，害了我的事儿了，我事后要追索赔偿或怎么样是很困难的，所以我当场就得闹。 对， 那同样的，现在我家里面有人脑溢血了，我们认定他是公司的责任，我马上就来闹，我不管你什么什么检验程序什么，因为那些事我第一我不信任。所以现在这些问题是搅在一块，一方面就是我们整个公开处理各种纠纷矛盾的那个社会程序没有人相信，第二就是每个人同时也都不知道自己那个权益范围到底在哪。有时候你可以无限扩大，大到一个程度，就是比如说杀医护人员那个，就因为我挨了怎么样那不高兴， 对， 我回去我拿刀我见人就杀，我不管你这个人有没有关系，对不对？所以这是中国今天很大的问题。 对， 我觉得当年严复讲这个群体界限啊，今天应该换一个版本讲群体界限在哪里。 这现在没界限，现在大家闹， 谁有力量谁就界限。 对，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啊，我也下基层啊，不光中央台下基层，我下基层一看，我怎么觉得基层很多地方啊，就是社会啊，已经变成人字为战，各自为战。你知道吗？有些个民营企业老板，他碰见这种碰瓷儿的纠纷的多了呀，他就有点像那个团练，你知道吗？自筑城堡，然后这个，甚至有自藏棍棒、刀枪的。 这就搞了、就是，湘军、淮军就都回来了，是吧？ 没错， 难怪他们那么喜欢看《曾国藩传》，对吧？就你把民间企业家特别喜欢《曾国藩》，原来搞半天是学这个。 没错，你这打，而且你知道吗？真是有中国的这个斗争特色。好比说有那个来碰瓷儿的地方上那个，哗家把一个卡车开到公司大门口、厂门口，你没法上班。然后呢，他要像策划一个战争一样去那个策划，要把这个对方啊来闹的人呢、啊、气势上先压下去。就是他，你请了100个人，我这儿200个人，200个人呢就是那边的那个一卡车后边装着斧头、装着棍棒。他这边也是一人一把棍子，但他说他请来那个人呢，不敢把刀发给他们，怕出人命嘛。但是他的刀呢锁在车里，有个人拿着钥匙，说对方如果敢用刀，赶快打开车门，这帮人就发刀，你知道吗？然后呢，这周围看热闹的就是什么呢？临要把这个卡车给他生推出去200人的时候，这边呢，这个鞭炮齐鸣，礼花冲天，哐哐，哎，就把大卡车吹出去。里边一帮人拿着棍棒就杀出来。 我觉得他们这帮人真不把这个地方公安当回事儿，就把公安当成是清末那个绿营啊，八旗兵不太管用，是吧？ 那么你讲了这么多生动的事情啊，证明现在卫生部跟公安部要严打，非常 有道理的， 对不对？ 现在很多时候有的是这个政府部门啊，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跟你说，我听见真实的事情，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稳定压倒一切的这个压力有多么大。交警大队，你知道吗？车祸撞死人了，这个交警啊去看了一下，最后呢，这碰瓷儿的就说是交警弄死的，然后呢抬着尸体在某个城市再抬着尸体到交警大队不走了。最后你知道吗？这个公安呢研究来研究去，息事宁人呢、啊、赔了10几万还是几十万， 就莫名其妙 就算了，因为闹大了，他领导是他压力很大，你知道吗？他就想要稳定，不能闹，因为你现在你一闹事儿，你当地领导首先你得负责呀。 那中国现在都是刁民制， 他不敢坚持原则。不敢坚持原则，就是因为他们平常常常不照原则做事。 对啊，自己也没什么原则嘛。不过我想这里面啊，就牵涉到一个，就一来就是子东刚才讲，中国的很多的政治或者政策的执行方式是动员式政治。 对， 就是现在说动员，就比如说搞好奥运、搞好世博、到严打什么，都是一种动员的做法。动员的做法呢，都是短期内很有效，但是它不是长久之计。但长久之计是什么呢？就你讲医闹这个事故，为什么最近医闹事故这么多，或者杀人的什么？其实你去医院那个口子上看好医院的保安，然后严禁，比如说你就算医院门口加那种机场用的那种探测机， 对， 你带金属什么打火机都不让进。 护士现在戴钢盔， 对吧？这都其实不管用，因为在哪？这只是治标，不是治本。本是什么呢？本我们都知道是什么，就是中国的整个医疗体制问题太大了。你那么多病人， 一天到晚从乡里头县里头跑到城里头门口，我们都见过那种大城市的医院门口排队排一上午，然后在路边睡，然后在那一待待一个多月，然后睡到这个医院的走廊上都摊开都是病床，然后他每天一个人见医生的时间可能就只有一两分钟，医生什么话也不能跟你多说，这才是根嘛。那些病人为什么跟家属要有那么大的仇恨，要来针对这些医院？我们应该想的是什么样的制度，什么样的环境使得这两波本来不该对立的人被对立起来，而且是莫名其妙的对立，还牵引那么大的对立情绪，是背后的问题吗？ 哎，你讲的是。所以呢，你知道最近这个《求是》杂志，卫生部长这个陈竺，写了一篇文章，这里边有点新的这个。 你现在觉悟很高嘛？ 对啊，他一向 我不但觉悟，我 背诵啊，《求是》， 我不但觉悟 超我的。 徐老师，我发现我为国家出谋献的策，卫生部长陈竺都写在文章里。 陈竺，人家叫陈竺，你讲的是民进党那个。 民进党。 哎呀，这还叫觉悟高？你回去好好继续看《求是》啊。哎呀，你看的是《美丽岛》是吧？ 陈竺部长。锵锵三人行，广告时候见。 陈竺， 哎，卫生部长是男的，是陈竺， 是男的， 不是陈菊。 哎呀， 但是我的觉悟之高，并不表现在我看《求是》，光表现在我看《求是》杂志。现在我只看《求是》杂志，而且呢，就是还表现在哪儿啊？我过去我对这个国策的这个建议，我不是在节目里跟你们说过吗？我当时说啊，我说解决中国的问题，我认为两个诀窍。两个窍门入口处，但是你们都不听我的嘛，对吧？ 那你 说 你记得吗？ 再说说。 我说其中一条就是让人把他的工资成为他 主要的收入 来源。 哎， 你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问题解决一半，你知道吗？就是说一个主持人，他真正的财富应该来自于他本职做节目的收入，而不是拍广告，对吗？ 对。 所以我就是说，没想到陈竺部长听了我的，没不一定听了我的了，跟我 不谋而合， 不谋而合， 英雄所见 略。没错， 对， 我给你念念啊，《求是》杂志陈竺部长他这个文章说得很好，他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啊，以药补医， 对， 你知道吗？中国的医院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以药补医的机制是医疗卫生工作者的这个共同愿望啊。就是取消这个机制啊，取消以药补医。他说，医疗卫生行业是一个崇高的行业，但是在以药补医的机制下，我国公立医院的建设发展和医务人员的收入很大程度上靠这个药品的提成来解决。 这叫逼良为娼。 这在陈部长说了，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独有的， 对， 独一份。加之行业医保和社会等相应监管机制不健全，以药补医的机制逐步滋生出以药腐医，就腐烂的腐，以药腐医的机制， 对， 损害了我们医生的职业道德和社会形象。 对， 广大医务人员希望能够从体制机制上加以解决，通过劳动和奉献获得合法的有尊严的收入，维护公立医院的社会公平和道德伦理，向社会呈现医疗行业的真实的本质。 对， 什么是真实本质嘛？救死扶伤嘛。 你比如说，你想想看，我们去这些公立医院啊，你常常注意到一进门口啊，就是从香港人，我们当年上去我们就吓一跳，为什么呢？就这个大厅一堆沙发一堆椅子，上面每一个人都在吊瓶，对吧？那怎么会一来就吊瓶呢？而且是不论你是什么病，大大小小伤风感冒牙疼，一进去先吊， 打吊针，他们 对，打这个吊针是干嘛？这从这个地方开始收你的钱，从这个地方开始要挣钱了。那你想想看，这么搞下去，这个医院就跟酒店一样，这个酒店它的主要收入来源居然是要依靠这个跟小姐分成，对吧？那于是逼着所有的进来的客人，你不爱嫖也得配个小姐到你房里去，就这个意思。 当然啊， 医生呢应该比一般的工作收入高两三倍， 嗯， 这是正常。以中国现在的情况， 如果 是大城市、如果说大城市上海北京，一个正常的医生绝对应该是1万1万5以上，我们讲的非常具体的。护士也应该在比一般的人要高一点，那么高了以后，而且他可以继续往上升，那么这个时候他当然不能出医疗事故，他不能被人投诉，他要建立口碑，这个医术要增进， 药要根据病来，药不能给他带来直接的利益，这么最简单。因为现在病人呢、啊，一看到医生给他开贵的药，他都在怀疑，他是因为一部分钱都到你身上去。 没错，而且这里面其实还不只是药，我觉得你刚刚讲陈主讲这个，我觉得是有很重要。但还有一点，就我们现在的医院啊，太那个资源太集中在大城市， 嗯， 它不下乡， 嗯， 那变成呢？你现在注意有没有注意到？比如说，就我们北京这儿这公司旁边那个海淀医院门口的， 是是 对吧？老一帮人嘛，你去过吗？ 去过。 一大堆河北的老乡，他们是其实伤风感冒都跑来看。 对， 你有些小事儿，你为什么不能在乡间就解决了它？ 嗯， 都要往里头去，这就可见就整个医疗资源分配上出问题。 而且呢，还有一个问题，你看4月13号这一天，北京啊捅了俩医生，其中有一个捅伤的医生后来还写微博，他就讲了，他说这个医生啊。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